能给的我都给，于是天蓝转灰转黑，也微笑不插嘴，这一次会气馁，连平凡爱一回都才将心给谁，马上又被粉碎。满意了吗？你究竟有完没完？你烦不烦？左考验我多勇敢，有那么难？那么幸福和美满，我不贪婪，只求多些夜晚，不必算。想要的快乐很简单，你都不管。人的一生会积累，是问号，是泪水，以为哭完哭悲哭萎。换来好结尾，并不是我后悔，爱回头我奉陪，只是轮到我没，谁是我为宝贝。满意了吗？ 好好爱自己，一万万句对不起，离开你是不得已。 爱带满你身边伴，情侣一般，红茶杯

我总是感到我们这个时代专家很多，但是更需要有跨界的情怀，真正是能够把不同的知识领域紧密地联合在一起。 教我心作梗。